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1999年的夏天，初中1年级的我身患肌肉萎缩，无法正常行走。你作为语文老师，每天背我从校门口到3层的教室，嘱咐我考上大学能改变命运。今年当我考取了教师资格证，正式踏上了3尺讲台，实现了人生的自我价值，才知道教师最重要的是牺牲自己，点亮他人。如今所有的成就都是站在老师的肩膀上实现的。祝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突破，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鲁王，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好，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品后代几地呀爹。有了孩儿的青年说，世界上的苦有两种，一种是苦。 对，没错啊，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在手机客户端上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M927。 今年多大了？ 00后，18、19。 对，为什么会调查这个00后？因为今年00后第一批上大学了。 对，这个 今年的很多大学的这个开学典礼上啊，也有这个小同学非常的傲娇，说我是00年的，对吧？ 对。 所以呢，这个知名的风险投资机构红杉就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的名字呢叫《创造未来：红杉00后泛娱乐消费研究报告》。那这篇报告中呢，点出了一些中国00后的互联网消费习惯，其中有几个事实引人注意。 这是什么事实呢？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对，首先是00后在移动互联网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也就是咱们的手机客户端啊，他们普遍有自己的移动设备，很多还不止一台啊。说报告称呢，他们是移动互联网的原住民。按照这份报告呢，94%的00后都有属于自己的智能手机，这些手机中位居前3名的品牌分别是华为、OPPO 以及小米。而且超过一半的00后同时拥有手机、平板电脑以及电脑，他们每周会超过20个小时的时间用在互联网上。其实说到这个每周超过20个小时，应该是往少说了。 20个小时少了是吗？其实平均到每一天是将近3个小时。 这是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对吧？可能是把这个比如说上课的时间就算作为没有用手机的。 对，就没有用手机。但 是很多年轻的小孩，对，就是手机的粘性来讲的话，我觉得一天6-7个小时都不算少。 对啊， 少，对不对？ 就比如说你在等车的时候，你在等地铁的时候，你随便拿出来手机翻一翻微博，或者是逛逛其他的这些这个某个宝啊、某个东啊，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也应该算是用在这移动互联网上了。 大佐，你觉得你每周有多长时间用在移动互联网上的时间？ 移动互联网，我现在就是它对于我的粘性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哦，为什么呢？ 就是我在慢慢的去 戒除这种手机的粘性。 对， 觉得更快乐了吗？ 还好。 还好。 倒是比原来要更轻松一点了。 更轻松一点了。 对，就不用每天被手机拴住身子了。 对，不用每天啊这个时不时的都得看一下手机。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个不自由的一个枷锁。 一个小框框。 是的。然后你发现比如说那个有的朋友经常会发现，哎，今天出门没带手机，就感觉到了，对，一开始是很慌，后来发现这一天过得，哎，特别的清静，然后回到家之后发现也没人找你。 对，这是最可怕的。 是。 或者说跟其他这个带手机的天数没什么差别。 是的。所以呢，这个不用对手机那么有粘性啊。那这次呢，这份00后的这个泛娱乐消费的报告是提出每周会有超过20个小时的时间用在互联网上，这也可能是一个平均值， 对， 对吧？然后第二条呢是说00后在社交应用上花了大量的时间，平均每个人每天会花费超过1个小时在社交应用上。那所有的社交应用中呢，微信和 QQ 仍然是00后的首选。而且呢，00后使用的社交应用都是那些老牌的产品，排名前5的哈，我们来细数一下，有微信、QQ、微博、陌陌和贴吧，并不像此前有报道说的哈，00后一代正在抛弃像微信这样的国民应用，因为他们会觉得父母也在使用而不够酷。 对， 这件事情呢被证明并不存在。 但是我身边认识的有好多的00后，他们还是以主要以 QQ 为主。 我 微信用的很少。 是吗？ 真的是。但是我身边认识的有好多的00后，他们还是以主要以 QQ 为主。 我 微信用的很少。 是吗？ 真的是这样。 他们会用手机 QQ。 对，就是手机 QQ。 为什么呢？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就有点像我小的时候，就是刚玩 QQ 刚出的时候，大家去刷分啊，挂那个太阳啊，挂月亮啊， 挣 Q 币啊， 对啊，挣 Q 币啊，或者是充个这个钻那个钻的，他们现在还在用这样 啊。可能这个 QQ 的设计真的是比较符合就是更低龄一些的年轻人的使用习惯。 对，或者说包括那些空间呀，它可以设置什么隐私可见呐，这样的。 对，可以写一些自己的这个生活感悟啊。 对，没错， 可以产生一些浪漫的故事啊。那第三点呢，大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第三点啊，这一条呢，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应该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啊。说00后很富裕，而且愿意在互联网上付费。报告中说呢，00后月均可支配的零花钱可以达到600元，而且一线城市和2-3线城市的数据并没有明显差异。近80%的00后呢，储蓄高于1000元。一线城市00后的存款高达2890元。当然啊，考虑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每月只有2343.8元，00后呢显然已经是很富裕了。 00后有钱，不差钱， 不差钱， 所以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也决定了他们在互联网上的这个付费的习惯，对吧？比如说，哎，大佐，你的手机，比如说会有产生付费的这种项目，都有哪些呢？ 付费的项目，手机支付算吗？ 手机支付啊，手机支付算。 这个应该 我能够想到的，现在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手机听歌的啊，这种听歌的包月的软件，音乐的付费，对吧？游戏的付费 有， 对吧？有的时候出去骑个共享单车， 这个很少骑了， 很少骑了。 对对对， 我发现你的这个生活习惯快接近老年人了。 差不多了，我觉得也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 各大平台， 嗯， 啊，这个媒体平台， 嗯， 你要需要用会员去看一些片子呀， 嗯， 对吧， 嗯， 看看新上映的电影啊， 嗯， 或者是听听相声之类的呀， 嗯， 对，我真的发现我的生活跟老年人差不多，哎， 听听相声， 听听评书， 你是哪个年代来的？总之呢，87%的零零后曾经在泛娱乐类的应用中产生过付费的行为，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 嗯， 那其中呢，游戏类应用的付费偏好最高， 对， 其次呢是音乐和视频，还有网络社交。而且呢，零零后也都更倾向于使用第三方支付哈，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这个微信支付， 嗯， 还有这个支付宝。那这就是对于零零后泛娱乐消费研究报告的三个有意思的发现。 嗯， 啊，其实我觉得随着我们的这个时代的发展哈，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会愿意给这些内容去付费的。 嗯， 比如说曾经几年吧，可能这个音乐付费的习惯还没有说特别的普遍，但是现在呢，这个已经非常非常普遍了， 对 吧？ 包括对于游戏付费， 嗯， 这个在前些，前两年的国内还是不是那么的成为主流的消费市场， 是吧？ 对，但是最近这一年两年呢，也是因为这个版权的问题嘛， 嗯， 这个大家也都更注重使用正版的游戏版权了，所以对于游戏方面的付费也是蛮多的。 嗯，啊，我很这个期待，就是大家养成这种对于文化类或者娱乐类消费的这个付费习惯， 嗯， 因为也是对这些生产这些文化产品和这些视频音乐的工作人员的一种，我觉得一种尊重吧。 嗯，对，这个很重要，其实， 嗯。 对，刚刚我们看到这个， 嗯， 今天所说的新调查的第一条啊，就是我们的零零后的互联网的消费习惯。如果大家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的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到我们的青年说节目来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当然如果你是属于零零后那一波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消费习惯，或者说现在已经为人父母呀，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孩子的那个消费习惯。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方法， 嗯， 是如何清楚地划分工作和生活的时间。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电台的主持人啊，往往是不坐班的， 嗯， 对吧？经常是有节目了，对吧？就来这个台里上节目，然后这个节目结束了呢，基本上就可以准备第二天的节目了啊， 嗯， 处于这种比较自我管理的这种，就是这种时间表， 对吧？ 但是 啊，大佐说但是，嗯， 作为一名电台的主持人，真的是生活跟工作基本是融合在一起的， 基本是融合在一起的。大佐来说说怎么回事。 对啊，就是你想一想，这可能很多人觉得你在电台做一名主持人啊， 嗯， 只是每天需要上节目啊，这个然后下了节目回去准备第二天的节目就 OK 了， 嗯， 但是呢作为主持人来说，真的不仅仅是这样，还要去， 嗯， 你看看，要去准备节目，要去联系嘉宾， 对， 基本上每一天都被这个你第二天的节目， 嗯， 或者说前一天的节目，你还要做总结、做思考啊，想一想这一期节目有没有什么方法呀， 然后经常还会有一些事务性的这个开会呀， 对呀， 研讨啊、学习呀， 嗯， 所以虽然是不坐班，但是你也会发现你的时间也被工作的内容占满了， 对，嗯，基本是牢牢支配。我就想起， 而且和生活分不开， 对， 嗯， 我想起之前那个央视的主持人朱广权老师说过的一句话，叫做宇宙不爆炸我们不放假， 宇宙不爆炸我们不放假，这就是电台的主持人哈， 应该是好多主持人都是差不多这样。 嗯，就是一年可能就比如说像我们做这种日播的节目， 嗯， 那你确实想休一个礼拜的年假都挺难的， 对， 嗯， 很惨。 所以呢，我们会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方法，就是如何清楚地划分工作和生活的时间。 嗯， 那说呢，人们的工作时间和生活时间常常是重叠的，有些人在家里的时候呢，也会想着没有完成的工作。在一项长达7年的研究表明呢，说在人们最难处理的十个充满压力的情况下，无法将工作的时间与个人的时间切割的情况 就是之一。 嗯，对，那怎样才能把这个工作留在办公室啊，留在直播间里呢？ 嗯， 啊，对，清楚的划分工作和生活的界限啊，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简单的几个策略啊。说第一，在离开办公室之前呢，再多做一件小事情，比如说啊，你可以打一个简短的电话呀，或者回复一封 email 啊，这样呢，你就可以完成工作的姿态，结束你的这个工作日。当人们知道自己又完成了一项工作，而且明天早上少一件事情要做的时候呢，就会感受到愉快和满足啦。 嗯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这个大佐在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的仪式？ 离开办公室的小的仪式， 嗯， 关闭电脑， 关闭电脑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仪式啊。那第二个呢，教大家把这个生活的时间和工作的时间分开的这个方法呢，是说你做一个事情的清单，然后呢，把要做的事情按照重要的程度列出来。调查显示呢，说列清单的做法是提高工作绩效和积极的调整压力的三个最有效的技巧之一。 嗯，对，其实不仅仅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采取这种列一个清单的方法。你比如说今天早上起来你要几点钟起床啊，晚上几点钟睡觉啊， 嗯， 或者说你在这个时候应该干些什么呀，今天一天你就会发现过得很充实。 是的，嗯，列清单，然后呢再把你这个做完的事情把它划掉。 哎， 那现在呢， 这其实很爽。 是的，也有一些这个网上的软件哈，这种 APP 是可以帮助你在手机上去管理这样的时间的。 嗯，对，没错。 那接下来呢，推荐大家说你可以想一个动作，把这个动作当成是结束工作的暗示。比如说啊，这个伸个懒腰，对吧，关掉电脑，像大佐说的，或者是呢打电话回家，持续用这种动作可以帮助你控制好情绪，改变心境。 嗯，对，这是第四条。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五条啊，说用更积极的方式开始晚上的生活。 嗯， 下班后呢，见到朋友或者是家里的人，不要问他们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嗯， 如果这么问呢，大家就会开始讨论白天留下来的工作，这样你的工作和生活又分不开了。对，你可以问一些更具体的明确的事情，比如说他们一天碰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啊，然后开始聊一聊这些事儿啊，这样呢， 嗯， 你就可以把这个焦点从自己身上转移开啊。如果有人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你应该保持克制，尽量不去想早上的工作。 嗯，尽量不要去这个回想今天还没有做完的工作哈。 嗯， 那这个研究者也说呢，说虽然这几个步骤有些不是很新的诀窍和技巧，但是如果你能够很巧妙的运用它们，就会帮你减轻压力，让工作和生活保持平衡。 嗯，对， 好吧。北京时间的8:18，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王菲的《无问西东》，马上回来。 谁的手紧紧紧牵着我的手，在深圳沙漠中漂泊，你别用含着泪的眼睛等我，听蝉声沉落，请抬头，今宵路中 白露的草也一直播，员工望顶风暴泥泞中跋涉，是谁说经过的路都是必须磨难经受后， 网罗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Hello，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早间的《青年说》，这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给大家带来的活力满满的节目。有这个小伙伴问哈，说这个北京没台风了吗？ 北京什么时候有台风的呀？ 北京好像一直都只有这个沙尘，没有台风哈。那也提示大家，这个最近确实在这个港深澳对吧？这一带这个大家被山竹哈，真是饱受困扰，也看到了这次的这个台风的级别， 对， 还是挺高的。也希望大家这个如果在这几个地方呢，多多保重，多多保重。 对，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啊。这个要是实在没什么事儿的话，就在家待着也挺好的。 对，在家待着。那刚刚呢，我们在这个之前的节目跟大家推荐了一些新的调查研究和一些新的方法哈。接下来给大家一个新的建议。这个建议说的呢，是什么时候你应该花钱换时间？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相同的体验哈？ 什么时候应该花钱换时间？ 花钱换时间，通常情况下我们其实是 用时间换钱， 我们是出卖自己的时间啊，来换取这个工资和一些酬劳，对吧？ 对。 那什么时候应该花钱换时间呢？最近呢有一个分析师叫 Nick， 他写了一篇博客的文章。那他呢是美国一家资产管理公司的投资分析经理。这篇文章中说呢，时间是人类最宝贵的资产，那改变一个人世界观的关键就是知道什么时候该用钱来换时间。 当然啊，如果你还没有多少钱的话，那其实你没有太多的选择嘛。 有人说上了年纪的时候，哎，你说对了。对吧，就是随着人年纪的增大，比如说你要是这个80岁的时候，对吧，说如果你能用一些金钱能够换取比如说 对 几年的青春的话，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 但是啊，这个 还有人说堵车的时候 花钱从旁边开一条道过去，是这意思吗？ 加钱给我换飞机。 好家伙。对，这个但是随着大家的财富的增加呢，对于时间和钱的权衡啊也会越来越重。刚刚所说的那个 Nick 呢也提出了两个标准啊，说第一个标准呢就是传统的思考方式，也就是同样一段时间请人来做事，花掉的费用少于你自己在这段时间能赚到的工资。比如说你会请这个阿姨来帮你打扫房间呐、 是的， 把这衣服送到干洗店啊，或者自己洗。当然啊，这里面还是要考虑你是不是能通过做这件事儿而能到 能得到其他的收获啊，比如说，这个通过打扫房间来放松自己。你这 对，比如说有的人生气了，不开心了，就会洗衣服。 嗯， 有些人就会擦地，对吧？有这种东西， 有没有？谁？ 有吧？有 人。介绍认识一下。 介绍认。生气的时候去你家， 对 吗？ 对，多好啊。 那第二个标准呢，也是刚才我们这个有网友老白哈说老了的时候，那他说的呢就是任何你临终前遗憾没做的事，那你应该用钱去购买，而且是让你现在，你可以想象自己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后悔什么事情没做，那你今天就应该立即花钱去做。你可举了个例子，比如他会花钱去拜访一个好朋友哈，也会这个，但是不会花钱去买一辆好车啊，因为呢他会在临终前希望看到他的朋友而不是汽车，这点不重要啊。 嗯，对，这个其实这一点说的稍稍有一点严重了。 嗯，我觉得不严重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带有这种对生命这个比较平均的眷恋来度过每一天。什么叫平均的眷恋？就不要随着我们年纪的越来越增大觉得诶时间越来越宝贵了，我觉得那样的话就说明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太浪费时间了， 没有珍惜时间。 是的， 对，应该从头开始就这样做。 北京时间8:27，送给大家一首汪峰的《花火》。我们马上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青年说。 国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下一位，请青年人到982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8点到10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都和你见面的青年说节目。今天早晨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知识方面的资讯哈。那今天早上呢，我也有一个新搭档，大佐。 大家好，我是大佐。 欢迎大佐。那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说了一些跟这个时间有关的哈，跟这个这个网上消费有关的，那也跟呢这个我们什么应对压力。 这个其实很关键啊，说这个面对一些关键抉择的时候呢，人们会感到压力和焦虑，在这种压力下呢，他通过这个一个神经科，一个神经科学家， 认知神经方面的科学家 Janik Jalut， 他通过实验研究呢，说人们运用信息的能力是如何随着压力变化的。那大家呢通常都很讨厌压力，对吧？压力来的时候我们会这个睡不着觉，失眠，然后会焦虑，掉头发，对吧？但是在研究了消防员他们的工作状态才啊，那这个认知神经科学的团队呢，要求消防员去估测自己生活中可能遭遇的40种负面事件的概率，比如说车祸或者诈骗，然后呢，研究团队会告知他们好消息，他们经历这些事件的几率比想象的要低。或者是坏消息，这个几率呢事实上会更高。然后呢，他们去给这些消防员重新给出这个估计的概，就是让他们去重新给出这个对这些事件的一个概率哈。那研究人员发现呢，当消防员处于压力之下的时候，他们其实能更好的处理信息，尤其是坏消息。 对， 他们对任何坏消息呢都会高度警惕，即使这些消息与他们的工作无关，在压力的状态下，他们的信念也会发生改变。 而且呢，压力可以迅速在个体间传递，大脑的设计呢，让我们能够更快速的将情绪传递给彼此，因为情绪呢经常包含着重要的信息。在加州大学的旧金山分校的情绪教授温迪和他的同事发现，有社交压力的母亲抱起婴儿的时候呢，母亲的这个剧烈跳动的心脏啊，会给婴儿传递遇到危险的信号。于是呢，这名婴儿的心率也会上升，将会避免与陌生人进行交流。当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看到内容，感受到的情绪呢，也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有研究表现，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积极的内容，你就有可能上传同类内容；如果你看到这些消极的抱怨呢，你也有可能去传递更多负面的消息。因此啊，在这个很多的危机爆发之后啊，往往会出现集体的这种恐慌事件。这就是压力被触发了，从一个人传播到另外一个人了。 那好消息是呢，积极的情绪也可以感染别人，而且呢还能促使人们这个采取积极的行动来寻求这个解决方案。这条新的研究告诉我们什么呢？首先是说压力也并不是完全这个不好的东西啊。处在压力状况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大脑会转得非常非常的快， 对， 然后呢也会非常敏捷的去处理信息啊， 对， 而且呢我们应对事情的这个应该说抗压能力会强很多。另外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负面的情绪，比如说恐慌这些，会传染。 这个确实会传染的。 好，北京时间的8点36分，送给大家一首青鸟与诗，一首非常诗意的歌。我们待会儿进入到今天青年说的话题。 他攀成是永远光亮，不让悲伤登场。他怀中有百转柔肠，唱出诗的模样。他在追逐心之所人作乖张，他昨夜醉酒千伤。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早间的青年说节目，马上我们会跟大家聊一个话题。 对，今天跟大家说的话题呢叫做朋友圈不会告诉你的人生真相。 朋友圈不会告诉你的人生真相啊。朋友圈现在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 朋友圈现在告诉我， 朋友圈通常告诉我们的是别人活得有多好。 对呀、基本上我这脑子里边刷新出了好多这个朋友圈里边的土豪朋友们每天出去玩啊，这个拍的美食啊，拍的美景啊， 对，每天各处嗨啊。 对，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朋友圈也会给我们传递出一些正能量的东西，对不对啊？也会跟我们讲一些这个人生哲理啊之类的。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朋友圈不会告诉我们的真相是什么。 对， 我先来猜测一下。这个真相肯定包括这个就是在这些每天买买买吃吃吃玩玩玩的背后那些不为人知的辛酸。 对，有可能是这样的。你看，毕竟这个朋友圈的主要功能是给自己的朋友分享嘛。然后包括现在有好多的这个公众账号啊，或者是营销号啊，每天也会发出各种各样的鸡汤文章来供大家品读嘛。 那也告诉大家呢，虽然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在朋友圈中发表自己认为比较闪光的观点，分享美化过的人生，但是呢有一些边界模糊的问题和人生真相，只有在时间和腰间赘肉的积累下才会让大家越长大越明白啊。比如说第一个呢是说，我们越长大越会明白，重要的不是跳出舒适区，而是扩大舒适区。 扩大舒适区，怎么个意思？ 因为通常我们都会说， 你不能总是在你的舒适区里待着，你得跳出来，这样你才能成长，是吧？ 嗯。 但是呢，跳出舒适区去硬着头皮做自己不擅长的事，其实那不是自我挑战，那叫自讨苦吃。人最重要的要去做的事情呢，是去探索更多自己擅长的事，也就是，去探索自己的优势，扩大自己的舒适区，让自己在更大的范围里活得更加舒适。 哦，就是把原来自己小范围的那个小舒适圈给它扩大一下，让自己活得更爽一点。 嗯， 是这意思。 比如说，原来我的这个舒适区就是坐在这里播音，对吧？ 啊， 然后在这里每天早上在广播的声音中跟大家这个沟通。 嗯， 然后后来呢，我就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了啊，开始在这个比如说这个互联网平台上开一些直播，对吧？ 嗯， 这个其实也是我擅长的事情。这个其实就是扩大了自己舒适区的边界，对不对？ 哦， 嗯， 懂了。对，这是第一条啊，叫做扩大自己的舒适区。 嗯， 第二个呢，也是越长大越明白啊，认识的人再厉害，也不代表你就特别厉害。 嗯， 哎，根据这个六度社交理论啊，说我有一个朋友啊，顺利跃升为最受现代人欢迎的自我贴金话术。 嗯， 只可惜啊，你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与巴菲特相谈甚欢，却在每个月末的蜜语甜言中找老妈要钱。 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我们都会说这个就是你最好的五个朋友， 嗯， 其实就说明了你是谁啊，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说我要去交这个很厉害的朋友，对吧？ 对， 我要去交这个非常有能力的啊，在这个各种圈子里去混啊，去叱咤风云。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这些厉害，这些能干，最终还是别人的，没有转移到你的身上。 对，当然从这点上我们可以说啊，这个扩大自己的社交圈确实有好处，但是不能盲目的去把这种在这个其他人的圈子里边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事当做自己的人生理想。 嗯，是的。那第三条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强调自己的双面性，不会让你显得特别。诶，这是怎么回事呢？你一定听说过这句话，说很多人不认识我的时候都觉得我高冷，熟了之后发现我是神经病啊。很多人都说这个不认识我的人都觉得我很文静，认识的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女汉子。那小的时候我们都爱这么标榜自己，长大了你才会发现啊，表里如一的单面青年才是稀有物种。 嗯，就是 这个你认同吗？ 这个其实现在这么样介绍自己来说的话算是挺常见的，就大家觉得，因为之前也采访过好多的歌手啊、演员啊，他们总会说自己，你不要看我这个长得甜甜美美的一个小姑娘，不要看我长得甜甜美美， 其实我那个可大条了， 对 吧， 大条，这样 有大大咧咧什么的。 对，其实这样的自我介绍的方法，或者说这个给自己贴标签的方法蛮多的，但是其实就像刚刚说的这样，单面青年这样表里如一，给大家外表上看的和你自己心里边想的这样的，这样的青年确实太少了。 是的，这个单面青年呢，其实也是说大家要做一个这个一以贯之的人，这样呢，你不会有这种性格分裂的时刻，对吧？因为有的时候，因为别人的标榜，比如说，哎，我这个有反差，对吧？ 对。 然后我呢有很多面， 会不会特别一点啊。 所以有一些年轻人可能会往这上面靠， 对， 对吧？会故意给自己发展出一些不是自己本来面目的这样的性格的侧面。 哎、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有表演的成分啦。 对，这个不要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生生化到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啊。 接下来这条我觉得我特别认同啊，说这个虽然你的朋友圈里面有很多很牛的人，对吧？但是有的时候身居高位并不是幸运，而是不幸的开始。 怎么说？ 就是大家总是看到这个，比如别人赚大钱啦，别人这个身居高位，对吧？但是并没有看到他们所承受的这个压力和承担的这个责任有多大。可能他们经常这个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对吧？下个月要给员工发工资发不出来了，这都是这些我们所谓叫大佬们承担的压力哈。所以说有的时候做自己啊，这一步一个脚印，我觉得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对，还是要，最重要的还是要做自己啊。对，说到做自己，下面这一条其实还是有好多话挺想说的啊。说be real 很伤人，对待所有人呢都应该假一点儿。 现代人的这种真实的这种 real 呢，其实是一种恨不得写首歌来反复敲打你私密痛处的这种真。 嗯， 说白了吧，其实现在每一个人都活在那种小躯壳的包裹之下， 嗯， 这种真不一定是对其他人的一种保护，或者说， 嗯， 哎呀，我这样做是对你好啊，你就应该这样做呀，怎么样？ 嗯， 其实 有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不成熟， 对， 嗯。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啊，说这个，当别人干涉你的工作的时候，可能不是因为对方爱多管闲事儿， 嗯， 而是因为你不行，或者说你的工作没做好。 嗯， 我们经常会在朋友圈看到这个，有小伙伴吐槽哈，说今天谁又对我指手画脚了，对吧？哎，这个为什么不管好你自己，对吧？但其实有人来指出你的问题，我觉得你应该感谢对方。 对，你应该值得庆幸，还有人在关注你。 对呀。这是多么强烈的存在感，对吧？ 不仅有人在关注你，还有人在关注你的工作。 是的，嗯，所以呢，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好为人师，而是说，别人跟你合作的时候，你得给别人带来一些，怎么说呢？带来一些能够给别人减轻工作量也好啊，或者是说给别人带来一些新的这个理念或者观念也好，而不是只能给别人带来不放心，这样的情况的话，嗯，就要虚心的接受别人对你的管束了。 嗯，对啊。再说下面这个啊，说这个你并不欠任何人一张电影票，你只是欠一条发朋友圈的素材而已。 嗯， 对，这个其实在我们的朋友圈当中挺常见的哈， 挺常见的。嗯， 对，为了跟风发一条朋友圈啊，这个不惜单方面宣布自己负债累累。 嗯， 今天欠谁一张电影票，明天欠谁一张演出票啊。 大佐，你会有这样的情况吗？嗯，就是比如说这段时间 发朋友圈， 对自己的生活特别乏善可陈，就每天都一样，然后每天都在重复，然后最近也没有怎么发朋友圈，觉得好像自己特没存在感，然后跟这个同龄人比呢，好像自己的生活怎么就那么枯燥呢？然后为了发朋友圈 而 去做一些什么？ 这倒还真没有， 真没有哈。 因为朋友圈对于我来说，还只是仅存于自己跟朋友之间。虽然现在的朋友圈已经基本上变质了，变成一个工作呀、沟通啊、交流的一个大平台了。 嗯， 但是反正这也是我爸告诉我的，说你别老往上面发这个你关于自己的东西，这毕竟朋友圈里边什么人都有啊。 嗯，是的，什么人都有哈。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前段时间有一首歌， 嗯， 叫不要活在朋友圈里，大概是这个名字哈。 哦， 是我们电台前主播啊，我们之前电台的一个主持人作词的。大家如果那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下，应该在 不要活在朋友圈里。 对对对对，其实也是讲的这些朋友圈没有告诉你的真相和朋友圈背后的一些辛酸啊。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呢，说老好人其实并不招人喜欢。 嗯， 为什么呢？有一些人呢，奉行着能求人绝对不自己费劲的行为准则，但是绝对不会念你的好，因为在他们看来呢，他们所提的要求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希望你以后能够坚定地对这种情况说，别找我， 对， 对吧？ 别找我。 嗯， 对，其实这样的事件发生的还是特别多啊， 特别多。 你比如说，嗯，你是作为主持人， 嗯， 人家就会有的人觉得你声音特别好听，你声音特别好听，你就该给我配一条片子吧， 嗯， 你配一条片子，我就不会给你钱了，对吧？但其实我也付出劳动了呀。 嗯， 对，其实这样的，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还是挺多的。我是属于那种，只要是自己能做，尽量不去 麻烦别人 那种的。 嗯， 对。再往下说啊，那些你第一印象不喜欢的人就不用费心了解了啊。说这个前半辈子呢，遇到了这么多不靠谱的人啊，就是为了帮你练就一双火眼金睛，硬着头皮，是对彼此生命的不尊重，彼此气场合不合，看第一眼的时候你心里边就应该有数了。 嗯，是的。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说，过去的每一天都是你在余生里最年轻的一天，活在当下最重要哈。这个听上去挺鸡汤的啊，但是也提示大家啊，确实，这个刚刚我们也前面也说了，时间是你这辈子最宝贵的财富。 嗯，对，这个其实，时间嘛，这个刚刚我们在第一条 这个调查方法里面也跟大家提过了，在该怎么样去花钱硬花钱去换时间，而不是用现在的这个用时间去挣钱啊，这个往后慢慢就会知道了。对，再往下说啊，这个恋爱不是遇到全世界唯一的那个人，而是遇到万千和你合适人中的其中之一。对，长大之后的爱情呢，会让人放下执念，在认清哪有什么这个 Mr. Right 呀，只有这个有很多 Mr. OK 之后啊，你对枕边人呢是越来越看顺眼。 哎，说起这个爱情这个话题啊，就是可能这个比较年轻的小伙伴会觉得我一定要找到我生命中那个 the one， 一定要找到那个真爱。 对，就是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和我合适的。 对， 那这条呢是跟大家讲什么呢？你一定要让自己成熟起来，知道呢，跟你合适的人可能有好多个，他是一类人，对吧？最终只看你这个在这类人中遇到了谁。 对，或者说是一个 大佐好像不是很赞同 选择，或者只是一种选择吧。毕竟这个不是有一句话说这个怎么说来着？ 怎么说？ 千百万次回头才能 换得 一次擦身而过吗？对吧？这个没准就是看对眼的那个人，就是死心塌地过一辈子那个人了。 最后呢，告诉大家说，越长大越会明白，美貌和经济基础会逐渐成正比。年轻的时候见到有钱人，总爱用这人没我好看来安慰自己。长大以后见到好看的人，第一反应却是 这人 肯定很有钱啊， 挺好玩的，这事 挺好玩的。大家可以仔细的咂摸咂摸哈，这里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优秀的人呢，他会全面的自我管理，对吧？他不会像木桶一样，就是说让大家找到他那个最短板。 对， 他会把自己每一项的这个指标都提升到一个优秀的这样的程度，对吧？ 对，没错，去慢慢的修正自己嘛。 慢慢的修正自己。北京时间的8:54，送给大家一首歌啊，很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时间的话题，也希望能够引发大家的一些思考。送给大家17岁的北极星。 一闭上眼就看见了你，蓝色的毛衣，萌芽的笑意，那一年我们17，剧情刚刚开始，梦摊开地图，未来很随意，那颗北极星，我们的秘密，17岁傻得可以。约定的旅行，终点在山顶，要将世界踩在脚底，如今你不在，我停在原地，各自背着相同的记忆。一闪一闪小星星，一直不透露你的消息，这些年你去过哪里？我还留着你的毛衣，一闪一闪亮晶晶，遗憾的故事都很美丽，我已经有另一颗心，谁在天空照亮着你？我望着北方，北方，北极星还亮，那个你停在十七。

这个主持人哈、都已经完全被收买了，所以可见这个小姐姐的这个魅力啊。 嗯嗯，对，今天呢也是把这个听姐啊，这个来自于一个博物馆的讲解员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到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博物馆里边发生的那些事情。 嗯， 其实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一部电影，这上下部的，这个叫做博物馆奇妙夜。 博物馆奇妙夜我看过上， 对，我看过下。对，就是发生在博物馆里边，一到这个入夜之后会发生一些特别奇怪而且好玩的一些事情。今天也请这个玉婷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在博物馆里面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其实第一个问题想先问问玉婷，怎么样看待博物馆讲解员这份工作？毕竟已经是做了10年，这个我真的没想到。 哦，博物馆的这份工作，尤其是讲解员的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像一个知识的传播者，很像我们在学校里面学习的时候老师， 老师， 对，特别像老师，只是说展示的舞台是博物馆的展厅，而不是教室的讲台，但是从内容传播上面来讲，特别像历史老师，像我们在展厅中展现的很多的文物，大家曾经可能很熟悉的在我们的历史课本里面看到过。那么来到展厅以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件文物就很直观的能够了解到它历史，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特别直观。 对， 嗯， 对 对。 那我也想问问这个婷婷姐哈，就是为什么会走上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因为我觉得博物馆的讲解员这个岗位其实还是挺小众的哈。不知道你是学什么专业，然后是怎么走上讲解员的道路的呢？ 说到这个我的学习的专业，我原来是音乐学院学这个民族声乐的。 学民族声乐的，最后 对，最后毕业的时候学校推荐。然后其实我们很多的同学不一定是对口专业，但是来到博物馆工作之后，等于说我们前3年都在不断的学习，因为跨行业之后很多的内容几乎是空白的，历史大家可能都学过，中国古代史、世界史都学过，但是来到博物馆里面更具象的就是文物考古。所以在这一期间，除了补充历史知识，对展览的认识的深度要加深以外，那么可能还牵涉到对文物的认识，另外还有对考古学的一些认知，基础的认知是得具备的。所以等于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那有没有觉得就是刚刚接触到就是博物馆讲解员这份工作的时候会感觉到力不从心？因为你看那么大个博物馆里边，这个历史的重量和它的分量可以说特别的多，就有没有这种感觉？ 是有的。 对，当时就是怎么做了才能让自己就是变得像现在这么出色且优秀呢？ 一开始工作的时候，首先还是对展览内容的熟悉，比方说一个展览，我的认识是先是从它的内容，从历史脉络开始学，学完历史脉络之后，从主要展现的文物开始学，学完这个之后，可能你就要发掘这里边每一件重点文物它背后的一些知识，得做一个延伸，这样可能我在讲这个展览的时候才能把一些很枯燥的内容讲得比较生动。 对，我其实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点。 对，就是他其实我们都知道这种讲解员是会有讲解稿的，而且这个讲解稿确实是字非常非常的多。曾经我们节目也来过另一个讲解员哈，他应该是在这个长城上曾经给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夫人做过讲解。他说他曾经在2天里背过50000字的讲解稿。我觉得这真是要下苦功夫的一件事情。 对， 但是我很好奇的是，就是刚刚大佐也说了哈，说这个我们同为做这个语言方面工作的哈，这个讲解员的讲话的方式，这个你们特殊训练过吗？ 我们在进博物馆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全面的培训，除了就是历史我们说专业的一些行业的培训之外，包括形体，包括普通话，包括你对一个器物描述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讲。比如说我们讲青铜器， 有时候观众们来展厅看到很多青铜器，一看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叫萧尊，这个叫什么呀，叫后母星青铜宫。那么讲到这么多器物的时候，你肯定先要为观众先讲这个青铜器，我们先从它的用途开始分别，比如说尊宫它都属于酒器啊，比方说蒸或者钟或者铙属于乐器，有一个大致的分类。讲完这个分类，知道它的用途之后，我们才讲它的朝代，再讲它的纹饰，然后讲青铜器上面有些可能会有铭文。通过分析它的铭文，我们知道这个器物它出土于什么样的墓葬，或者说它是传世的还是出土的，它背后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历史故事。 这个还是蛮专业的一个知识概况的啊， 非常非常的专业，因为我很多都没听懂，我真没，就是很多很专业的这个名词哈，确实是，这个比如说考古学里的一些专用的名词，对吧？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说得把这种非常专业的东西让普通的人听懂，要深入浅出，你觉得这是不是讲解员必备的一个能力？ 对，对，对。 对，那咱们在整个的讲解过程当中，应该着重的注意一点什么？就比如说，假如说我们两个这种小白，不是这种专业的对历史特别懂的人，我们应该注意什么才能去把这个东西讲得更有意思一点？就是把历史讲得好玩。 这个可能就跟那个更能发掘这个人物的生平或者器物它的这种趣味故事性有一定的关系了。比方说这个器物，比方说讲青铜器的时候，有的观众看这个器型特别的大，首先我就想了解这个器物它是干什么的，那么我们首先作为讲解员要向观众介绍它的用途，它究竟是一件酒器呢，还是一件礼器呢，或者是一件乐器呢，这是用途。然后呢再会跟观众再介绍它上面的铭文，它究竟写了什么，我们来试读一下，把能够试读的青铜铭文解读它背后的故事啊，这个可能是讲起来会让大家比较喜欢听的。 我明白了，其实就是讲故事， 还是讲故事， 因为所有的人都喜欢听故事。 对对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因为我们做主持人坐在直播间里哈，每天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闻和一些最新的资讯，虽然我们也是每天在这里说话，可能说的内容每天都不一样，对吧？比如说报路况，这个路况每天都会发生变化，但是如果说这个博物馆里的讲解员可能这个同一遍的话要说好多遍，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会枯燥？ 所以在讲解词的内容上，或许每一次讲解的版本它都不太一样。因为比如说吧，讲一个展览，它固定的讲解词，比方说是5到6万字。但是 真的有这么多字吗？ 真的会有这么多字啊！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通展几乎是5-6万字。但是如果说有时间规定，我这个展览只让你讲一个半小时，那么我在这一个半小时里会抓住我觉得近期我学习的比较有心得的东西，然后跟大家一起分享。那么下一次再讲解的时候，就说到刚刚这个可能会有枯燥性，那么我会针对的挑选不同展现的文物来不同的文物来进行分享啊，并不一定每一次我讲解的内容都是固定不变的， 都按照通稿上的去讲解。 对对对，因为学习的是一个100%，但是有可能我讲的只有60%啊，所以就这个剩下的40%，我需要不停的去扩充啊，来改变我的知识结构内容。 那有没有就是情况下会根据自己的受众来改变自己的讲解过程？就比如说我这次需要带队的是这个某某集团的员工，然后下次带队的需要是这一波主持人，再下一次带队的可能是另外一些人，就会不会根据不同的自己的受众、自己的人群去改变这样的一个讲解的方式和过程？ 对，其实说到方式，我觉得更大程度上的是内容的改变。因为受众群体的职业不太一样，所以每讲一个展览吧，我可能讲的方向和角度就不太一样了。 一般我们会将观众群体根据年纪来进行分类，比方说讲小学生的时候，我们更喜欢讲文物上的这个图形和它基本的历史断代的情况，如果是成年人的话，我们比较喜欢讲文物背后的故事，历史上发生的趣味的故事，让他能够更深刻的就是认识到这个展览，或者体会到每一件文物更有意思的事情， 确实是这样的，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在博物馆里的工作哈，我对这个讲解员的印象是，首先你们都会穿着正装，然后身体姿态都特别特别的好， 端庄， 对对对，端庄大方，而且在讲解的过程中，完全是我们叫不会打磕巴的。对吧？ 是有这样一个要求， 有这样的要求，是吗？ 对， 一开始的时候肯定很难达到。 是，这个有点像，这个有点像语言艺术。比如说要做到中途讲解的时候，一个磕板都不打，那么可能我在底下练习的时候，可能需要一段文字内容练习20次以上。 练习20次、 对，因为在脱稿讲解的时候，没有任何语言性的这个提示，你在讲的时候，你是不断的在回忆你当时学过的内容，所以需要一个非常清晰的语言思路。那么这个思路从哪里来？我觉得自己的经验就是非常刻苦的背讲解词的通稿，因为有时候人说话的时候，就像我们学语言学英语，我们只有不停地说才能将你的语言变成一种思维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吧。 对，还是要去那种刻苦的努力去背通稿， 一定得下苦功夫的。 对， 哇，这个真的是太，怎么说，5万字的通稿，如果你说让我背一个2000字的通稿，我可能都会跟领导反映一下，我说咱们这个能不能删减一点。 对，而且主持人有一个特点，就比如说主持人无论是像我们在直播间里会有稿，对吧？ 对， 如果是上台的电视的主持人也会有这个，会有提字器，甚至是主持晚会也可以说抄在手上或者拿一个卡片，对吧？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讲解员拿资料。 对， 对不对？你们这个是不是也是要求不可以拿资料？ 对的，这个是基本的要求，因为面向观众讲解的时候，除了说我们内容上要非常熟悉之外，可能我们在还得注意自己的语言形态是不是非常的好，所以资料是绝对不可以拿的， 哇，这个不让拿资料，5万字的通稿说出来就说出来， 而且必须是信手拈来的， 还不能打磕巴。 感觉特别像江湖里边有特殊武功的、有特殊技能的一类人， 特殊技能的一类人啊，对。 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请到的是一家非常知名的这个北京的博物馆啊讲解员刘玉婷。那刚刚我们回溯了他的这个工作的一些特点。那北京时间现在9:26，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在这首歌这个还有半点的片花之后，我们继续的回来，来跟婷婷小姐姐一起聊一聊，最近这个博物馆里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展啊，还有让她印象深刻的一些博物馆里的故事。 对，一会儿见。 独在这1平多的小空间，等着那熟悉又简单的和弦，第一声是你安抚我，第二声是你叫醒我，第三声你看穿我，赤裸裸。既然你早知道他不在身边，醒来找不到他，我每天都演一遍。你什么故意捉弄我，允许他继续打扰我，直到有天我累了，却逼我只能躺在你怀中。说回不去就别说再见，

好吓人呢、啊！住在美术馆旁边，然后经常这个下楼遛弯儿哈，下楼遛弯儿就能够去溜达溜达、嗯，就发现这个真的，现在这个展览馆里的人太多了， 对， 和原来说这个展览馆里空调冷，然后人气也冷。不一样，人这人头攒动、嗯，而且大家都穿得特别漂亮， 嗯， 就是感觉 一下就高端起来了。 对，光看人就特养眼、啊、哈。先说说那个婷婷小姐姐最喜欢的展览是什么类型的？ 嗯， 啊，我现在觉得自己比较喜欢的展览就是跟考古有关的。 考古？ 对，考古，考古目前也成为了比较受大众关注的一个新的大家。关注了一个热点了啊、嗯，比如说那个最近在很多博物馆里面开出了与考古相关的，比如说比较有名的有张献忠的江口沉银展，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去看过这个展览？ 太专业了。 张献忠的 江口沉银。 江口沉银怎么讲？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介绍吗？ 嗯 啊，我们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在小的时候听过很多关于宝藏的故事。 嗯 嗯 啊，然后呢，我因为是湖南人，小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离四川比较近，嗯、小的时候曾经就有老人说过呀，说这个在对有宝藏，这个在明朝末期。有一个这个农民起义的首领叫张献忠，他有一个巨大的宝藏。那么关于这个宝藏呢，当时在四川地区还有一首民谣，叫石牛对石鼓，金银万万物，谁人拾得破，买进成都府。就说如果谁发现了这个石牛和石鼓，你就能得到足够买进成都府的金银财宝。 所以这是一个寻宝的故事。 对，这是一个寻宝的故事。这个故事从明朝末年一直流传至今。 嗯， 在这几百年间呢，许多人有过寻宝探宝的脚步、 嗯、 但是呢，这个宝藏一直被埋藏了几百年，一直到前几年应该是去年2017年，这个考古遗址的发掘地被发掘了之后呢，然后才确定了这当年就是明朝末年张献忠的沉银的宝藏的所在地， 就终于找着这个宝藏、在去年的时候才找到这份宝藏。 对，目前确切来说应该是去年确认了他的宝藏、 嗯、 因为之前这个宝藏的所在地在2003年的时候，在闽江河段这个施工的时候曾经发现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物、 嗯、 这个文物叫青冈木木鞘，也就是说四川地区当年流传的木鞘藏银。什么叫、 就是、放那木头里、那个、 突然觉得我好像文盲、 啊、 都听不懂是什么东西。 他这个东西我倒还看过一次、嗯、就是咱们不是把钱都放在这个人民币不是都放在包里吗？ 嗯， 古代他们不是银子吗？ 嗯， 放在那大木头里，就一个大横木里边全是银子。 特别要随身携带吗？ 他这个是用来运输。 运输的。 对，运输。它这个木鞘藏银，它是将整根青冈木的木头然后把它剖成两半、 嗯、 把中间挖空了之后呢，就把银锭藏在里面、 嗯、 虽然这个青冈木大家看外形啊，这个木头非常的小，但是它一根木头可以填进去整整500两银子。 哇， 所以它藏银量是比较大的。当年这个闽江的施工的时候、 嗯、 曾经就被这个工人挖出来这个青冈木木鞘，然后就发现了里面有藏银、 嗯、 但是根据这个木鞘藏银，当时还不能够完全的确切它就是张献忠的 宝藏。 对，宝藏所在地。后来这个国家文物局还有包括国家水下考古中心进行抢救性的这个围堰施工发掘了大量的这个沉银宝藏之后根据挖出来的这个出水的文物，最后来确认它就是张献忠的这个沉银宝藏。 那 就是这些银子也在喽。 对，这些银子大量的存在， 大量的 存在，眼睛都放光了。 我很想知道经过这么多年的在就是土地下的这个埋藏在下面哈、 嗯、 这个银子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应该是已经重度氧化了。 对，它的银子的表面确实氧化是比较严重的、 嗯、 但是呢虽然它的表面氧化了，我们还能够看见有些银锭上面非常清晰的这个它当时刻的一些铭文。尤其是大量的这个白银的出土出水，然后 当时很多的这个学明史的专家根据上面篆刻的这个铭文来推测，说这些银子它的这个产地都不太一样，有的是黄冈， 产地都不太一样， 对，产地不太一样，有的是这个黄冈，有的写着是这个通城，有的写着是贵阳。等专家们把这些银锭上面这个篆刻的这些产地进行汇举以后，然后就发现它与史书相记载的张献忠当年的行军路线图是完全吻合的。 所以这才最终确定下来，这个就是张献忠当年的那份宝藏。 对，以及还有其他许多的文物。 那为什么就是婷婷姐姐会喜欢这样的一个展览？是觉得在这个展览的背后能够引发我们看展人的无限的遐想和对当年那个年代的一个代入感，对吗？ 对对啊，另外就是它是对一个古老传说的证实。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知道很多的、 挺，想一想，这个小的时候大家肯定听过好多各种各样的传说，这个包括现在的好多这个好莱坞电影啊，包括加勒比海盗啊，这个总说这个海底的宝藏啊，或者说亚特兰蒂斯，当你真正发现了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感觉那种兴奋劲儿是难以言表的。 对，无比欣喜。 对，就像小的时候听过这样的民谣，听过这样的传说，然后等到有一天终于被证实这事儿是真的， 觉得自己和一个藏宝和寻宝的故事竟然这么近，就在我的身边，对吧？ 对对。 那这个婷婷小姐姐印象中，你觉得让你留下很深的这个回忆的这样的展览都有哪些？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张献忠的这个沉吟展之外，比如说去博物馆参观，我比较喜欢看通识类的展览，像比如说讲古代中国的这样的展览，我就觉得它的这种代入感特别强。像讲古代中国的这种通识类的展览，它一般会给人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历史脉络。 那不是说整个的稍稍插一句啊，古代中国的通史展那可是上下五千年的历史。 对， 天哪，我觉得多少个展览馆也放不下呀，这样的展。 对，这内容比较长， 但是这样的讲解怎么来完成？我刚突然想到的是这一点。 是，这不就是要背史记吗？ 这是要背历史书，背史记、 白话史记。 所以策展部门在策展的时候，他会选取自己的角度，比如说他可能从比较重要的，从政治从这个经济，从文化，从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来进行展示。那么在策展的时候选取的文物也是与它相关的，比如说每一个单元在开头的时候肯定摆放的是与政治相关的文物，来体现出这个朝代的历史特点。然后呢，讲到社会生活的时候，选取的许多的文物肯定是与生活相关的，这个时代它的生活特征又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很多同学们或者听众们，我们去看这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个相关的展览的时候，比如说看通识类的，他肯定先从这个政治方面开始介绍春秋战国时期，他这个时期的历史的背景是什么。肯定首先要介绍周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的势力开始衰落，从这个角度去讲他的政治。那么相关陈列的文物肯定是要证实他这个政治特点的，比如说博物馆里面曾经大家看到了一件非常著名的青铜器，叫王子武青铜鼎。这个文物它出土于河南西川，为什么要用这件文物体现这个朝代的历史背景呢？我们刚刚说了，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周天子的势力开始衰落了，那么诸侯王之间是不是 诸侯王可以用这个鼎了？ 对对，强大起来，对，他可以用这个鼎了。所以王子武青铜鼎他出土的时候，在这个王子武他是一个贵族墓葬中出现了七鼎。那么按照七鼎的概念是什么呢？按照周礼记载，七鼎是诸侯这个规格才能够享有的这个陪葬的这个品级。但是王子武是一个贵族呀，他 的这个墓葬中出现了诸侯才能够有的七鼎。那么说明什么？说明这时候周王室的势力衰落，那么周边的这些诸侯开始渐渐的不把它放在眼里了。所以这个时期普遍墓葬的陪葬的这个品阶的这个程度超过墓主人身份等级的这种制度 特别多。 对对对对，现象是非常常见的。嗯， 所以给我们就是现身说法了一下这个礼崩乐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 对 对对对， 嗯，所以在 简直就是活的历史 展览当中确实特别好玩。其实每次去看展览，或者说在这个书上啊，在网络上去看到这些展览的时候，我们只会去看到这个鼎是什么样的鼎， 嗯， 或者说看到这个青铜器是什么样的青铜器，但是 嗯， 很少会了解它背后发生的这些故事。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讲解员的一个重要性。 嗯， 有的时候你看这个东西，如果你不了解它的背景、它的故事、它整个的一个历史沿革，这件东西对于你来说是没有分量的，它是轻飘飘的。如果你知道了它所经历的那个慢慢的岁月，它在你心中的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对， 嗯，哎，我们刚刚说了很多这个讲解员和我们的展品之间的这个故事啊， 嗯， 其实，在博物馆里，我觉得还有一件事很有趣，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互动， 嗯， 因为听讲解的人和这个讲解员之间，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仰视的关系。总之，每次我去这个看展览，如果有讲解员的话，我都觉得这人懂得真多， 好厉害。 对，然后我会很好奇，哎，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哈？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游客或者说来看展览的人，哎，和你的这个工作之间发生了一些互动？ 啊，这个应该经常有。 上来求偶遇，嗯，然后求相识，嗯，啊， 这不是跟我 求个微信，对不对？ 嗯，现在我感觉就是来参观博物馆的这个观众群体， 嗯， 跟原来不一样的是， 嗯， 群体年轻化了。 更年轻化了， 对，更年轻化了。 也有小朋友来看展览， 对，有小朋友，嗯，而且小朋友现在懂得特别多， 嗯， 啊，当说起一件文物的时候，他能够从书本中来引述一个他知道的故事，嗯，所以现在博物馆大多数的博物馆有一个特别好的社交活动，叫小小讲解员。 啊，就是让这些小朋友们来充当讲解员的角色。 对对对对，以他的身份来做一个讲解员，他也特别乐意， 嗯， 也而且会特别认真的来诠释他所知道的知识和内容。啊， 所以这些小朋友也给我们的博物馆带来了一些很新鲜的元素哈。 对， 想想这个很可爱， 很可爱。他们学的怎么样？ 我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呀。 还不错。 会不会打课本？ 有时候会，但是他们的内容的诠释的角度可能和我们成年人角度不太一样。 嗯， 然后会从各种不同的方面，或者说我们看不到的方面去讲，去重新回溯这段历史。 对对对对，他会从他感兴趣的一个角度来说。 对，你要是让我说刚刚那个张献忠沉船的那段展的话，我肯定会从那500锭银子来说。 500锭银子， 对， 让我们想起很多很多的故事啊，就是跟这些沉银有关的。 对，哎，那在整个博物馆的过程工作过程当中，有没有那种一瞬间会感觉穿越回去、穿越历史的感觉出现？ 会有。尤其是当观众比较少的那时候，比方说我早上可能去展厅比较早，那会儿观众还没有大多数的来到展厅，这时候你看到的每一件文物，你就感觉是一个千年之间的对话。你能够想象在当时的这种时代背景下，生产力的这种比现在教育落后的这种情况之下，当时古人们依靠它来做什么，怎么做的这个器物，你会有一种很深的思考在里面，你会感觉到古人真是非常富有智慧。 我有一个问题哈，因为那个我大概在前几年的时候去大英博物馆的时候，我就发现这种世界知名的博物馆已经没有太多的人工的讲解员了，基本上就是进去之后换一个这种讲解的机器， 对，导览器， 对，导览器，然后到每一个展品的时候你就按键就可以了。其实现在在欧洲还有美国的很多的大的展览馆和美术馆都会用这种导览器，玉婷觉得这对于人工讲解员来说会是一个冲击吗？ 我觉得内容的角度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目前潮流的一种趋势吧。 智能取代人工，但是不太一样的是，智能它只能从一个方向固定的讲述一件内容， 每一次都是从一个方向去讲述。 对对对对，如果是讲解员的话，他可能会，比如说咱俩之间的对话，我会根据你的眼神来判断你似乎是对哪一方面更感兴趣。这是不太一样的，角度不一样， 个性化的服务。 对，更具备人情味儿一点。 是的， 对，我记得。 其实我也很不喜欢导览器。 对，导览器我还录过他的导游 是吗？ 对，你想一想，这个其实就像前段时间这个一位主持人说过了，这个有好多的现在的 AI 智能会不会代替之后的主持人？然后他说 也在冲击我们的工作了。 对，但是 因为我们现在电台的这个有一些路况和天气预报已经是 AI 的人工智能来播报 的，小机器人来播报了。 是的， 对，但是 AI 代替不了的永远是人类所独特拥有的情感和人情味。对，我觉得这 也应该是我们这种有温度的话语。 对，你看讲起来这个回味历史，这肯定不是一个机器能带给你的。 还有整个你的这个身体语言和你的这个状态，其实和这个博物馆整个的气场是融为一体的。 对。哎，那在整个的博物馆当中，就是婷婷姐所在的博物馆当中有哪些镇馆之宝，可以在我们节目还剩最后几分钟的时间里面跟大家来稍稍介绍一下这些镇馆之宝。对，挑一样或者两样吧。 好的，说到镇馆之宝，大家可能在历史书上看过一件叫小口尖底瓶的文物，这是远古时期的一件文物。大家在博物馆里面，包括去西安半坡博物馆，包括仰韶博物馆，你都可以看到小口尖底瓶，它是一件长长的打水的器皿。 打水的。 对，打水的器皿。大家可以想象，在远古时期的先民，他们发明这个东西的时候，把它放在水里，它会自动倒下去，当水注满的时候，它又自动立起来，它非常的实用和方便。我们可以想象到，在当时科技力量那么不强大的情况之下，原始的先民能够想到用自己的智慧去发明各种生活中需要的器皿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也可以延伸出说，陶器它也是人类第一次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创作的新物质。 陶器，远古时代的陶器，这个很厉害了。 我发现这个工作能学到很多新的知识。 对。 那对于现代的一些展，这个不知道玉婷有没有喜欢的？ 现代的啊。目前可能我觉得下一步很多的博物馆要推出，包括各省要推出的博物馆，就是改革开放相关的展览了。我们知道 很重要。 对对对，我们知道很快就是改革开放40周年了。目前可能在各个省包括国家的大型的国展是围绕改革开放40年来进行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在今年年底来持续的关注这一方面的内容。我相信有不同方面的这个欣喜的收获。 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不仅仅是这些历史展，这些通史展可以去交流啊，可以去观赏啊，这些现代各种方面的一些展览，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真的，博物馆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是的，而且我觉得这些主旋律的展，其实经过现在的一个精心的策展，它的这个已经超脱出我们原来对这种主旋律展的一个刻板印象了。 对， 它变得很活泼，很人性化，然后也很能深入人心。也欢迎大家都是关注这方面的一些信息。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一些更偏现代艺术这方面的展， 因 为我刚刚也说了，对对对，我们家楼下就是一个 美术馆 哈。这个上个月去看过一个插画展，还有一个珠宝展，然后还有一个也是一个设计师的展，他是设计各种工业设计，比如说这个自行车啦，滑板啦，做这样的一些展览。我觉得这个也特别符合年轻人的这个调性吧。 那如果这么说，我可能真的是老了。 玉婷在工作之余还会不会去其他的一些博物馆也看一些展？ 对，这个是一个职业习惯了。 是吗？ 对。比如说每一个其他的博物馆在开新展的时候，我都特别喜欢去看。包括外出旅行，然后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一下当地的博物馆。这个是可能是一个职业习惯。同时也想看看这个博物馆的陈列与我之前熟悉的展览，它在展览上、策展上，对哪些不同。 那会不会有手痒的情况？ 会 我会 就是我上去看到这份展品，然后我就控制不住，我就想多想讲两句这种的。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什么。 是我会根据对方这个博物馆的讲解员讲的内容和自己的内容进行比对啊、啊，在里面可以得知自己想要的一些内容。 挺神奇的一份工作， 挺羡慕这样的工作的。 对， 而且能感觉到玉婷小姐姐是真的非常的热爱这个工作。 你想想， 因为她只有热爱，她才会有这样的职业的习惯。 对，而且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10年的工作经历，在博物馆里面做讲解员，每天面对的是这些来自于古代中国呀，或者是说一些更远古的一些器物，或者是说壁画什么之类的。你想想，每天去面对这样一个东西，我要从不同种类的角度，除了热爱，我觉得用其他的词汇不能全是这份工作了。 那也问问玉婷小姐姐，对自己未来工作的一个规划是怎么样的？会继续在这个岗位上去深耕下去，对吗？ 对，我目前还没有过就是觉得自己会调整岗位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自己特别适合这个工作， 特别适合， 还是特别喜欢。 对，但是下一步，因为随着职业的这种长久性来考虑的话，可能除了讲，我觉得自己欠缺的是写，因为写更严谨，它会建立在大量的研究基础之上，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博物馆的讲解员，他最后都要走向就是专家讲解型的这种道路所以学习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持续的学习，持续的成长，还有持续的创作。 对，这个很重要。对，真的特别羡慕这份工作，也特别羡慕婷婷姐这种热爱工作的劲头。 对，特别特别羡慕。我们也祝福玉婷小姐姐吧，能够在这个工作岗位上不断的去焕发出更多的一些激情，然后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感动。也感谢各位小伙伴们的收看和收听哈。今天就是我们以上这个青年说青年会客厅的全部的内容了，也欢迎大家明天早上继续来支持我和大佐。 对， 也谢谢今天早晨对在这个火牛直播上的小伙伴们，欢迎大家在火牛直播上关注元气饼干。 对，欢迎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青年说节目。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咱们明儿见，拜拜。 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吻合我们这个结尾话题的歌曲，叫未完不待续，我们明天再见。 明儿见了。 你在燃烧，遗弃了光。